第46集，封印恶魔之魂。加洛德看着远方新的海洋，那片海面之下是他永远也无法回去的故乡苏拉玛城。而幸存下来的暗夜精灵们安顿下来还没多久，第一个威胁到这个临时社群稳定的事情发生了。 你需要面对一场新的战争了，加洛德，你需要现在就压制住蠢蠢欲动的局势。 有些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行为给我们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 你必须消除这样的矛盾，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能够存活下去的话。 你说的对，克拉苏斯大师。 加洛德打起精神，召唤来贵族和其他阶层的代表，他还请来了达斯雷玛逐日者和资历最深的上层精灵。在他的主持下，这两个阵营的精灵在拉文凯斯领主的旗帜下见了面。所有的暗夜精灵都承认拉文凯斯领主的崇高荣誉，拉文凯斯同时受到了贵族和宫廷的尊敬。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抗议，我们不会再容忍这些邪恶的同伴。 哼，难道你们还没有从这场灾难里学会任何东西吗？难道是还不够让我们结束对彼此的仇视吗？难道你们真的想把恶魔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吗？ 这些人又做过什么好事？ 我们不会为我们做过的事情找借口，但我们正尽力改正过去的错误。而且，难道你们从没想过，为什么那道传送门过了那么长时间才逐渐完整？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阻挠它的构建，而我们就是在恶魔领主的眼皮底下这样做的。我们还不惜代价地营救了埃卢恩的大祭司，在和燃烧军团的战斗中，我们也有许多人牺牲了。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 我能说一句话吗？ 当然，无论何时我们都会认真聆听月亮女神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再也不会和原来一样了，当然我们也会有所改变。我们正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最终我们的族群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再是原来那样了。我们从这场战争与劫难中幸存了下来，但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我们很可能无法在历史的演进中存续下去。在你们重新提起旧日的仇怨时，先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吧。我说完了。 你们都已经听到了月亮女神的话，对此我极为赞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非常尊重大祭司的话，并且会竭尽全力地为我们过去的错误行为做出修正。如果你们能够给我们机会， 我们也会尽力去迎接未来。如果上层精灵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将接受他们的回归，欢迎他们与我们一同努力重建家园。 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进行理智的交流，化解旧日的积怨。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这个新的世界生存下去。 贵族和巫师阵营中同时出现了几个声音，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竭力想要证明自己的主意比其他人的更好。加洛德的面色严肃起来，他也开始尝试从这些发言中挑选出最优秀或可行的建议。一个人的发言很快就引起了加洛德的注意。一名斥候报告，就在海加尔山的顶峰有一片湖泊，那里很值得去进行一番调查。加洛德决定亲自去完成这个任务。他要求两个阵营中都要有人跟随他完成这个任务。很快就有许多人纷纷报名。对此，加洛德深感欣慰。这次调查行动也是一个好机会，能够让这两个阵营的人协同合作。这是一次很安全的行动，但因为水的重要性，这次行动也将在他的人民中产生很大反响。如果贵族和巫师们共同找到了理想的水源，那么所有人都会看到，两个阵营的成功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加洛德努力压抑住自己微笑的冲动，也许他终于学会了一些领导艺术。 阿法里奥， 克拉苏斯大师， 我们是平等的，不需要使用这种客套的头衔。请记住，我只是克拉苏斯。 遵命，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我没有，但他们有。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因为这个恶魔之魂。 是的，你在我们着陆的时候忘记把它交给守护者了。当然那时许多事情都是一团乱。 是的，是的。 为什么你要把远蝶交出去？为什么？难道你不是已经证明过你有权利拥有藤吗？如果不是你用这只圆蝶一举除掉了卡里姆多的两大祸患，这个世界不就已经毁灭了吗？ 麻烦里奥， 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比你更有资格拥有这只圆蝶，为什么不来试一试能不能从你手里把圆蝶夺过去，利用你的记忆和圆蝶的力量，你肯定能把他们都杀死，然后…… 不，不，克拉苏斯，给你。 我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过，请将它放在地面。好的，现在请后退。守护者，你们的力量足够吗？ 只能试一试。 我们不能将它完全封印，就算我们联合起来也做不到。不过，我们能确保奈萨里奥，确保死亡之翼像我们一样无法使用它。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马法里奥再一次感觉到克拉苏斯向他所挚爱的女王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无法想象克拉苏斯到底隐瞒了什么。只是看见了克拉苏斯那双充满岁月痕迹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哀伤，而当守护者们向他看过来的时候，他又将这种哀伤立刻隐去了。三头巨龙盯着地上那只渺小的黄金圆蝶，正是这件东西造成了巨大的杀戮和劫难。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突然，恶魔之魂被包裹在一团红彩四射的能量里，其中最明亮的色彩是红色、绿色和灿烂的青铜金色。恶魔之魂从地面上升起数寸，悬浮在三位守护者面前，环绕在他周围的巨龙释放出的魔法力量让他一次又一次的翻转。渐渐的，三位守护者的能量逐一渗透进原本只由黑龙统治的这件魂器中，红色，然后是绿色、青铜色，以及相伴于这三种主色的各种色彩。法术停止了，恶魔之魂落回到岩石地面上，发出响亮的撞击声。看上去它没有任何改变和减损。 成功了吗？ 是的，我请求你再次将它捡起来。我们知道一个地方，一个死亡之翼不会去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我们会将它显示在你的意识里。我请求你使用自身的能力将这邪恶的东西送到那里去。 当然愿意，但是难道你不能做这件事吗？ 如果是以前，虽然有些困难，但我一个人还是可以携带这只圆蝶，守护巨龙们则完全不能触碰它，因为这是死亡之翼的造物。现在恶魔之魂上的新法术已经让它不能被黑龙或者任何其他龙类触碰，更别说使用了，所以我们只能求你去做这件事。 告诉我那个地方吧。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 你们看，那些云，它们开始消散了，世界将得到治愈，但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们要回去与族群会合了。 同意。 确实，自从燃烧军团来到卡利姆多之后，天空第一次终于开始变得晴朗，浓密的云层中先是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缺口，然后大块的乌云变得更小，更稀薄，变成丝绵般的云絮，很容易就被微风吹走了。马法里奥的心中突然升起了希望，一种新生的希望。他明白，这种新生的感觉并不只是来自他自己，更来自脚下的这片土地。卡利姆多将会生存下去，对此他无比确定。一丝暖意触碰到他的额头，那是令人喜悦的温暖。他伸出手摸到自己头顶上的鹿角长得更长，已经有小的分支从主干上生出来。 马法里奥张口想要感谢巨龙们为凡人所做的一切，却又忽然心生犹豫，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他迅速向四周扫视了一眼，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然后马法里奥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要找的是谁，心中感到异常急迫，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伊利丹在哪里？罗宁看着大海，想到他见证的所有那些燃烧军团造成的死亡，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是在这一段时光中，这些死亡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有一些人也许不是他的朋友，但至少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知道克拉苏斯也会有同样的心境，甚至可能比他更强烈。毕竟克拉苏斯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曾失去过许多他所爱的人和同伴。罗宁很理解曾经的导师，知道无论经历多少世纪的磨洗，也不曾让克拉苏斯对哀伤免疫。身边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会让克拉苏斯深受创伤，无论他多么努力地想要去隐藏这些情绪。而现在他们又失去了一位挚友，罗宁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为一位兽人感到哀伤，但事实就是如此。布洛克斯是他们坚定而值得信赖的同伴，是一位高贵的勇士。当他理解了布洛克斯的牺牲有着怎样的意义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那位兽人奋不顾身地跳入传送门，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只有恐怖的死亡，但布洛克斯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马法里奥需要时间，于是他相信这一点时间必须由他来赢得。罗宁跪倒在海岸边，这片大海的创生被他视作对布洛克斯的致敬。如果没有那位兽人的英勇奋战，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无可阻挡的萨格拉斯很可能会走过传送门，杀光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生灵。是布洛克斯将历史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还是说他其实一直都是这个历史轨道的一部分？罗宁想不明白。也许诺兹多姆知道，但时光守护者不会将这样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如果不是涉及到上古之神，他甚至不会提及他自己要经受的磨难。现在传送门消失了，就连那些古神的威胁也一并被消除了。罗宁站起身，看着依然在飘向岸边的浮渣，海潮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多数是植物残片，不过也有来自暗夜精灵王国的各种残骸，还有死者的尸体。加洛德已经指派一些部队搜索海岸，寻找死者，尽快将他们以适当的方式埋葬。这不仅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更是因为安全问题。死尸会传播疾病，对难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威胁。突然，有东西飘到了罗宁面前。这东西在海浪中沉浮两次，终于停在了潜水中。罗宁本来没有很在意它，却又感到它有些与众不同。那东西散发出一种魔法的力量。罗宁走进海水，弯下腰。是布洛克斯的神木战斧。罗宁绝不会认错，他已经太多次见到这件令人惊叹的武器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尽管这是一把大型双刃战斧，但他的握柄却似乎在完美地配合着罗宁的手指。罗宁觉得它就像羽毛一样轻，甚至上面连被海水浸湿的感觉都没有。 啊，这不可能啊。 罗宁带着怀疑的神情望向了大海。为什么自己会有如此惊人的发现？罗宁对此找不到任何解释。他低头看着战斧，又看着海面，目光回到战斧上，久久不曾离开。最终，罗宁朝传送门曾经所在的方向望去。在他的想象中，布洛克斯仿佛仍然站在被他杀死的恶魔身上，向更多敌人发出挑战的吼声。罗宁突然高举起战斧，在他的时代里，兽人就是这样向战死的英雄致敬。 罗宁将战斧高高举起三次，才让斧头向下，将战斧放低。 布洛克斯，他们会为你而歌唱，他们会传扬你的颂歌，世世代代永不止息，这是我们的承诺。